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继续为您讲述北京大兴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北京爱联盟志愿服务队创始人、最美志愿辅导员及大兴区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吴蕊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好的，上期的节目中，吴蕊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创建公益组织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其实志愿服务它包罗万象，可以说多种多样。 对， 每一个服务者他会从自己专长的这一方面去出发。 是的， 像吴蕊呢就把握住了自己的专长，都是从你的这个学的这个专业出发啊。 对， 这个、 孩子， 对 家庭 孩子，针对孩子和家庭啊，学前的这种教育。上一期我们也说到了，就是不单针对孩子们，还针对着孩子们的妈妈， 妈妈，对， 给他们来这个提供一些很实际的服务。 对， 就是他需要什么，你们可能就会想到什么。 对， 这是一方面了。那另外呢，在社会上，你们也会去设计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活动。 嗯， 如果提到大兴的少儿春晚，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起你。 对对对，因为这少儿春晚已经很多年了。 为什么要搞这个少儿春晚呢？ 因为我们做这个少儿培训方面，经常会参加各种的这个演出。那个时候在大兴就发现我们大兴区有很多的文艺活动啊，文艺活动特别丰富，但是我就感觉没有一个专门为孩子提供一个年前的展示的这么一个舞台。 嗯， 然后我想借着这个一年了，一年到头，然后孩子们能有一个自己展示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那个时候我也是创业初期，也是在自己创业最艰难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就看着我的这些孩子，冲着孩子们说，我说孩子们，我说我一定要给你们啊，打造一台你们演出的一个平台。 嗯， 我记得是在2014年11月的时候，带他们在户外的一次活动中，我许下了这么一个愿望，公开的。所以在2015年初啊，我就创办了第一届少儿春晚。 嗯， 然后那个时候组建，让咱们大兴的很多的孩子通过网络各种平台来我们这里报名。第一次组织这么大型的活动啊，观众大概有500多人，参与演出的孩子达到100多人， 嗯， 足足演了4个小时，不亚于咱们央视的这个春晚。 嗯嗯，我还有印象，我好像参加过这个，咱们反正不是第一届就是第二届少儿春晚的那个发布会。 我印象当中请了还有一些知名的演员， 对 啊，虽然不是大红大紫那种吧，我印象当中有我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孙毅，他是那个评书演员嘛，哎，这个模仿单田芳老师模仿的特别像， 对， 哎，他说他要到这个大兴的这个少儿春晚去去主持啊，还是去怎么样，反正他参加了咱们 嘉宾，应该是我们的嘉宾， 哎，对，所以这个春晚还真就是个春晚，他不是说我们一般的说理解的说啊，学校里组织个文艺演出的那种性质， 不是， 它是一台专业的晚会， 专业的晚会，而且是包罗万象，是各种的演出形式，无论是乐器的，还是这个表演类、语言类的，全部都涵盖了。 这个节目呢，是从很多很多咱们报名的这些 孩子当中， 就是、大兴区的孩子们当中选拔出来的， 对对对，选拔出来的 啊。这个年龄段大概是从什么？ 最小的有4岁，我记得第一年最小的时候有4岁，然后也有特别灵特别巧的那种孩子，然后呢最大的有10岁， 哎，就是从4岁到10岁啊，这些这个孩子们有都有机会去展示， 对，大家的这个热情啊特别的高，而且真的是有这样的需求， 对， 后来我就想还是一定要继续办下去， 一直到现在还会再延续， 对，从2015年到现在2018年初的时候，2018年1月27号办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第4届了， 是吧？ 第四届 规模是不是会更大了一些？ 更大了，对。现在我们更精选，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创新，不管从场参与的人数，会增加，而且第一年，我们那个时候用志愿者的概念不是很强烈的，那个时候我们是需要雇一些，我记着我第一年是雇了一些兼职的大学生，然后第二年就是志愿的元素更多了， 是， 然后我们很多志愿者都参与进来，到第三年就在我们大兴最大的一个剧场，然后做了一场1000人的，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来一个最大的一场的这么一场活动，让孩子们登到更大的一个舞台、一个平台去展示。 对，你这个越办越有这个模样啊，然后越有规模，可能支持你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对对对， 咱们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这种力量，这个如果是动员起来社会力量，那这个规模就上去了。 你包括咱们大兴社会组织联合会，然后咱们大兴的团区委，然后以及咱们这个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哎，这所以这个活动会越搞越好。那每年的这个少儿春晚成了大兴区的也是一个特色活动， 对，相当于我们大兴区年前的一个最热闹的一场晚会， 哎， 全家总动员，爷爷奶奶都关注着这孩子。 哎，我发现你挺会发动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活动的， 对，是 你上次节目谈到的这个就是你在学校当中的这个志愿辅导员，对吧？哎，做这个少先队的辅导工作，你让这些小学生们他们去做志愿活动的时候，一样也是把家长都发动起来。 对，我们这种从学校做志愿服务，就是让家长能感受到你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你就要对这个学校所有的孩子有一份责任。咱们也知道每一个孩子上学放学的时候，那个道路是最拥挤的路段， 对， 对吧？咱们又想送孩子赶紧走，但是车却又堵在那儿出不来，都是这种状态。我就给他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项目，咱们自己能服务自己，然后让咱们的家长呢，你既然来送孩子，那有时间的家长可以留下来做志愿服务，来疏导咱们这个车流量，然后让大家文明出行，这也是咱们北京市现在倡导的一个文明出行的一个志愿服务项目。 你说这情况就是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啊， 对， 一到这个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根本就没法走， 水泄不通， 哎，把这个家长们给他组织 召集起来， 自己管理自己， 而且他还能起到一个特别律己的一个， 对， 哎，一个能的一个方法， 是吧？你看家长都能做得那么好，那孩子们肯定看了以后觉得，哎呀， 孩子们特别积极， 对，这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把这个事儿做成了以后，他们的成就感应该是特别强的。 对对对， 这个回去可能也会继续再讨论这个事儿。哎，今天咱们觉得咱们这挺成功的啊， 大家都拍照发朋友圈。 对呀，啊，你看我们来接孩子的时候，我们这学校门口就不堵车。 对，确实是这样， 对吧？无形当中，这些家长们也会很骄傲的。 对对对， 你看我们。 们都是守秩序的人。 对，现在您看我服务的这个大兴七小，还有这个首师北，这两所小学，然后他们学校门口都不堵车， 你看， 而且车辆停的都是非常的这个整齐，有也有来开车来的， 是 啊，而且包括自行车， 都得把它摆放齐了， 对，包括过马路，都是非常的这个安全。 这个你提到大兴七小了，那就得提到咱们那个服务计划叫大兴七小校外百米安心志愿服务， 是的，给他们 这 样 一 个名字，对，给他们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叫什么校外百米，就是校门口左右 百米范围之内，让咱们安全出行， 就不能乱啊， 对， 这个 现在秩序特别好， 是，你说一天两天哈，就是可能这个一个热乎劲儿，这个容易， 对， 但是你真正的把它能够坚持下来，说十天半个月也好，这个 常年 半载也好， 对， 这个常年 很难， 这个特别难， 所以这也是我每次在设计一个项目的时候，为志愿者们设计项目的时候要考虑的一点，就是我要做的项目一定是服务的人群比较广， 对， 而且服务的这个时间周期性呢是一定要是规律，常态化的一个， 对，而且这些东西呢，在这个你比如说像在这个学校里，它还得有一个传承下去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是， 因为这一届的学生毕业了是吧，家长都不来了，那可能新的学生又来了，新的家长又来了， 是这样的，我所以现在每次开家长会都多到了这么一个志愿服务培训的一个环节，上周我就刚刚去七小，给他们这个二年级的家长进行志愿服务的一个宣导，然后这些家长就是五年级的家长就现在正在跟他们做交接，就是五年级马上就要进入六年级，学习紧张了， 对对对， 这个接力棒就现在在往下传递， 谁来接着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其实受益是很大的，应该说学生家长们， 对， 就是你要是多去一些学校就更好了，有没有机会就是说把咱们积累的一些志愿服务方面的经验把它推广出去呢？ 在做这个推广，包括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公众号，我会把这些方法很无私的去传达，而且包括我们这个志愿者有专门的自己的这个团队，像我们自己也成了一个志愿服务的这个千人志愿服务宣传团， 千人、 其实一开始我想的是百人，后来我觉得百人好像特别容易就达到了， 是 啊，我们每次活动基本上都有上百人参加， 是，你像你那个原来的初期那个到地震灾区捐款，你这一招呼可能都不止百人了， 对，不止，对，所以我就说还是给自己定一高一点的目标啊， 千人千人，有没有具体的数字，到底是一千两千还是几千， 现在我们光做志愿服务宣传的这些在线上做宣传的人现在2000多人， 这个规模也是不小了， 对，基本上差不多每半年增加500人， 对，那差不多你有没有统计，就是全年下来能够执行的活动大概能达到多少场， 全年执行活动基本上能达到2天一场，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一天几场的，一年下来我记着去年，而且还是在我这个怀第二胎的时候，这个时候去年是达到了150多场，粗略统计了一下， 对，所以这个活动的频率还是很高的， 非常的高，对， 而且在网上也有你们的自媒体平台， 自媒体， 这个也是咱们的志愿者这个来主动的搞起来的， 对，也是我们志愿者来给我们提供一些素材，然后我把大家的这个做好事儿啊，我说不能不留名， 对， 然后呢我们做好事儿一定要留名，只有你这样做让更多的人看见，才有更多人来参加，才能把咱们的正能量不断的去推广去宣传，所以我是每一次做志愿服务都会给他们做公众号，然后会找一些新闻媒体，你比如说千龙网，包括一些这个腾讯视频，我们都会请他们这些媒体来给我们做宣传，然后把大家的名字包括我们的一些孩子的名字全部都给他登记上， 就是他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以后他会得到一个相应的荣誉的表彰， 内心的那种改变， 对，其实就这跟我们其实小时候就是你学雷锋做好事了最后得了一张奖状的那个感觉是 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对， 就是，他没有物质的刺激， 对， 没有金钱的这种收益， 对，义务的， 唯一的是你心灵上的一种满足， 对， 就是那种 哎，你说开心也好，你说痛快也好，那个成就感也好， 对， 他对于那个个人的这种心理上，他是一种向前推着你走的这种 对 这种。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动力， 嗯， 也更是一种个人信仰。 对， 嗯， 就是你当你对这个东西形成了一种，就是拿你说的这种信仰的时候，你就无时无刻的都不会放松这个弦儿。 对，是这样的。 你到很自然的，到时候你就会选择一个这个最利于他人、最能够帮助别人的这样的做法。 对，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企业员工也经常会跟我说：“哎呀，那个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了。”然后曾经有一个员工来我家都工作了半个月了， 嗯、是吧？ 然后问他我们企业是做什么的。 嗯， 他好像真的不是特别了解， 有点晕啊，就是天天跟着你去那个 做质验 呢。哎，你这里说到这儿了啊，你这个，你这企业怎么样了、啊？你这个你自己的家庭这方面受不受影响啊？嗯、 还可以吧，我觉着还可以、 哦， 反正现在养活两个孩子， 嗯 啊，然后呢，自己的企业呢也都正常运转， 嗯， 也不太用我去刻意的去操心或怎么样的、嗯，都交给这个员工去打理。 哎。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一旦创业了、做了生意了，我的这个精力就不能够去做公益事业，不能投入到其他方面了。 对，那样是不行的。 嗯， 就是你的企业是你的基石。 嗯 啊，如果你这个企业垮了的话、 嗯， 那你的家庭垮的话，就是你再跟别人说你做公益如何如何好，恐怕也说不出去。 这个就是它就成了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对， 哎，就是说。就像那个秃子卖生发灵的那个笑话是一样的了， 所以还是得说自己有能力，嗯、 对， 你得有， 嗯嗯 啊，你才能去。 这个理念很重要， 嗯 嗯，这但是真的要两边都做好的话，那付出的努力肯定是巨大的。 对，是这样的。有人说这个人越成功越孤独，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走下来。嗯，我记着过去年轻的时候，在朋友圈偶尔会发一些情绪， 嗯、 现在不会，基本上没有发情绪的时间。 嗯， 然后睡觉好像12点前睡，一星期能赶上一次，那可能还是累得不行了。 那你先生啊、孩子呀、啊、家人啊，他们对你这个事业，他们是什么态度呢？支持不支持？ 嗯，非常支持，尤其我爱人非常支持， 嗯嗯嗯、 然后我父母也特别支持， 嗯、 就是说把孩子放在家里了，然后放在家，今天就要出来办什么事儿， 嗯， 然后就给我全心全意给我看着， 嗯， 我爱人呢也是。我们两口子从结婚到现在就没有休息过一天， 嗯， 就是6日出去做公益了， 嗯， 带着孩子们去演出，起大早开着车、哦，需要他开车， 嗯， 他就要给我们开车， 嗯， 啊，需要他给我们搬东西就给我们搬东西，任劳任怨， 这是一个最贴心的志愿者， 对对。 那在这个发展的基础上，就是对于未来，你还有没有什么这个设计啊？有一些什么新的项目酝酿呢？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这几个项目，比如说少儿春晚、 嗯、 大兴的少儿春晚、 哎、 包括这个宝妈就业营、 嗯、 以及我们百米安心这几个项目， 就都在进行着， 都在进行中、 嗯、 它都属于常态化的进行。那么我们在这些做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发现一些低保人群、 嗯、 啊，家庭低收入，然后或者是没有经济来源，它有很多特殊、 嗯、 极特殊情况、 嗯、 比如说有父母残疾，孩子也残疾，然后奶奶抚养孩子的这种情况、 嗯、 那他就没有收入来源，还有那种单亲家庭啊等等吧，然后军烈属都有、 嗯、 然后像这种家庭的孩子，我们给他以一个帮助和关心、 哦、 啊，现在我们也是通过这几个项目来对这些孩子进行关注， 嗯，就是把关注的范围更加的扩大、 啊、扩大，然后、 嗯、 找到这种更加弱势的人群， 嗯， 可能在北京找弱势人群真的很难， 就是最需要帮助的那些人， 对，很少，其实、 嗯、 很少，但是在我们大兴这边也还是有， 嗯， 包括其他局县也是有， 是，就是说逐步的在进行深入的挖掘， 对，深入的挖掘、 嗯、这种志愿服务的话，你从这个最社会的最大的这个面上来发起了， 对、 影响力也出去了，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个深度 是吧？还 要做精准， 对对 对， 这种， 这不现在咱们也提倡这个精准扶贫， 嗯， 是吧？ 他、嗯、这个也不光是扶贫的这种事儿了，是吧？你生活上你支持他，让他这个困难少一点儿， 对， 同时也要提高他的一些素质、 嗯，对，比如我们去年这个少儿春晚上， 嗯， 就让七位孩子， 嗯， 给七位孩子无偿每人培训了70多节课， 哦， 然后呢，让他们登上了少儿春晚的舞台， 嗯， 那么今年我们少儿春晚就有这么一个愿望、 嗯、 我还要给他们提供展示的平台、 嗯、 因为这样我们就唤起了这些家庭对社会的信任， 是 对政府的信任， 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就特别值得做、 哎、有的这样的家庭他就不愿意走出来， 他是排斥的， 对 对，他是排斥，他不愿意摘标签， 对，就是让人觉得好像自己、这个求人啦， 对， 或者说自己可怜啦、哎、 对，其实帮助他们有的时候在某些精神层面上、 嗯、 他们对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 有点排斥的， 对对，是持怀疑态度的、 哎、对， 所以今年我们就想，我自己个人愿望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大家去做公益不能完全是无偿的、 嗯、 无回报的， 嗯、 那这种回报呢，我希望跟我们的这个商业做结合， 哦， 商业把这些商业模式可以运用到这个公益的领域中去， 嗯， 能让它进行这个商业化的运作， 哎， 只要不让它变味儿， 对， 就可以， 就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让他们是可以得到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的奖励的， 对， 那你在这些年的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啊，组建团队啊，还策划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嗯，去总结总结，把他这些经验都给他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是吧？或者说这些感悟啊，你把它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就咱们不说教材吧，应该是一个参考的这样的资料， 嗯， 那是不是也会给大家有很多的帮助？ 对， 嗯、 是，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些，事迹呀、啊、项目啊、 嗯、 进行这个分享、 嗯、 包括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经验拿到这个全国大赛上去。 哦，听说在2017年获得了大兴区志愿服务推广这个文化推广师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对， 是吧？还有第三届全国青年志愿服务创业赛中得的银奖， 对，银奖、 哎、 这个银奖，我觉得在我人生中应该特别的重要，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出了校园之后没再得过什么荣誉，然后还有对比赛啊和荣誉这个事儿，好像都是校园以内的事儿， 是、 而且自己也没有在事业单位里工作， 嗯、 这种事儿可能就更少， 对对对， 所以呢，那我就在考虑哈，就是去年然后从大兴团居委北京市团市委来推荐我去参加这个大赛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太大信心的， 嗯嗯，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领导这个重任啊，这个就是搭在了我的这个肩上，我当时就想，我觉着人活着应该挑战一下， 嗯， 而且针对于像我这种情况，已经36岁了，去年已经36岁的年龄，又是一个本命年，然后又是怀着老二，然后呢，而且志愿服务这么多年，我觉得应该给自己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回报， 哎， 应该给自己一个认可的一个东西。 对，就是他的这个总结性的一个，咱们说是一个纪念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后来我就自己反复的琢磨，那时候就是自己跟自己做斗争， 嗯， 没日没夜的想做斗争，我要不要去？ 嗯， 我行不行？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跟自己说行不行，然后要不要去挑战一下？然后最终决定我还是去吧， 还是去了。 对，我还是去吧，因为那时候自己觉着我代表着北京， 嗯， 代表着大兴， 对 啊，代表着咱们这个全体的跟我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志愿者， 嗯， 我觉着我就应该去。 结果还是这个 去了， 这个奖项还挺高 啊。然后那个时候、 嗯、 去的时候真是挺辛苦的， 嗯， 那个时候生老二刚刚2个多月，最纠结的就是买飞机票， 嗯， 要不要带他去，是当天往返飞回、 嗯、 但是不确定会议是一个什么，比赛是什么情况， 对， 然后当天往返飞回怕飞不回来， 对， 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哺乳期， 嗯、 啊、然后还有对，离不开，而且还得带着我自己的妈妈啊，还得带着我爱人，等于这个举家去比赛， 嗯， 就很多人特别不理解， 嗯， 说你为什么要去、啊、 这不是折腾吗，是吧？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它说明了